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，你的眼中掺杂什么我从来都不懂。没有关系，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，不打扰是我的温柔。 如果有，就让你自由。

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我喜欢我，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。孤独的沙漠里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。多么高兴。